经很久了，有至少几年没有跟 Dr. 关他们一起的见面、哦、也感谢主你们也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设备能够来一起的敬拜神，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要把福音传给很多的人。虽然我已经退休了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退休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专职的继续做这个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的秘书长，但是退休不是说不服侍，服侍是永远的，当我们最后有一个口气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服侍啊。所以我时常鼓励大家，有时我们以为自己病了睡在床上没有用了，不一定的，让人家看到你的生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够坐不能够站，但是我们能够讲话，不能够讲话我们用我们的笑容都能够表达到神的爱跟他的恩典。好，人家看到你的啊喜乐的心态啊，已经很会被感动哦。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人生里面要啊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继续的生活在当中，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今天晚上我要特别的跟你们分享到，当我们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回应。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好电视台，台湾的好电视台，你把我的名字打进去，这个节目叫做真情部落客，你就可以看到王牧师的一个小时的访谈，里面的这个主持人叫做李静玉姐妹，一个很出名的台湾电视的一个主持人。他访问我的时候，和师母一起访问的时候，后来他听到我说一句话，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李静玉姐妹就很惊奇说，王牧师你为什么要报仇？为什么我说我要报仇呢？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表达，是因为我从小3岁的时候就得着小儿麻痹症。今年王牧师是64岁，所以我已经61年不能够跑路。3岁的时候就得着小儿麻痹症，所以从3岁到7岁这段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因为还是很小，不懂得什么叫做残缺的感觉。但是7岁进入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从7岁到21岁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辛苦最困难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我了解什么叫做人生的苦难，我在埋怨神，埋怨社会，为什么我成为人的罪的受害者。所以很多人，我时常被人家欺负，被我的同学欺负，被他们的凌辱欺笑我，所以心里面就有一种被气绝的感觉，有这种苦读的心态。特别是当我懂得感情上的需要的时候，更加的感觉到被气绝。为什么呢？没有女孩子要 跟我做朋友，我就更加的感觉到气节。所以当我面对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带着这种报仇的心态。所以什么报仇呢？当我1972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20岁还是什么，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进入大学马大读经济学。那个时候70多年了，如果你读经济学，很棒的，真的很棒的。我的同学今天呢，都是大老板来的，很富有的，啊。不过王牧师也不会差不远啊，我也是教会的大老板，上帝的大老板，上帝的富有哦，啊，更加的重要。我就觉得我有机会能够得着一个学士，当时很吃香的哦。有一个经济学，你没有毕业的时候啊，那些大公司已经开始找你了哦。所以呢，我就带着这种报酬的心态。为什么呢？我要赚钱。第一，怎样赚钱呢？我就想，有机会我要进入政坛，搞政治，做政治人物。有钱，权，你就有钱。有钱的时候，我就跟李玉金姐妹说，不单是能够得着一个老婆，可以有五个老婆。啊，因为女孩子会嫁给你呢，是为了你的钱，不是为了你是谁，为了你的钱会嫁给你的，所以就带着这种心态去报仇。所以我要跟你分享到啊，当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去回应。我要给你们看看五个不同的反应。有可能你会否认，否认的意思说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对不对？在隐藏我们自己的问题啊。第二呢，有可能你很生气，埋怨人家，这是你的错，对不对？特别是夫妻两个人，我相信你都时常会听到的，你的错啊。然后老婆回应，你的错呢，是不是埋怨？埋怨。第三呢，有可能你会进入个沮丧的感觉，不能够解决，心里面很痛，很伤心，就进入个沮丧的感觉。第四呢，有可能你去谈判，去找到一个适当的方式来解决。第五呢，承认自己有问题，对不对？通常我们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回应。今天我要帮助你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经怎样教导我们面对个问题的时候回应。我14岁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回应，那个时候我就想自杀，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自杀也是我的一个选择，逃避。但是感谢主，我已经准备好了讲自杀了，但是呢，感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我相信上帝已经安排好的了，你不会死的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的勇敢的态度去把自己的生命除掉。所以今天我要你看一看，我还没有讲圣经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这个故事我是在很久以前看到的，然后神就很特别的给我看到里面的含义，因为这故事没有讲到它的含义， 是神特别的显示给我他的一个很好的意思。一位中年人，他从小就没有父母亲，是一位孤儿，住在孤儿院里面，所以他就是在一个孤儿院里面成长。然后他结婚了，他的太太为他生了一位儿子，很不幸的就是他的太太一下子离开世界，就留下这个小孩子。这个中年人就亲身的把这个孩子的抚养成人，14岁。不过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就是爸爸和他的儿子的感情真的很差，不好。每一次爸爸要激励这个孩子的时候，他都会用一些语言来侮辱这个儿子，或者呢，有可能用他的拳头去打他的儿子。所以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儿子同样的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回应，跟他的爸爸吵起来或者打起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令人为难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当中。爸爸不能够控制，儿子也不能够控制，他们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过后爸爸就带着一个很心痛的感觉，就按住他自己的头，就说：“儿子啊，你不明白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爸爸的爱，我不懂得爸爸用怎样的态度来看待他的儿子。我感觉到完全无助，我不知道怎样作为成为一个好的爸爸。我要做一个好爸爸，儿子啊，帮助我。”他就哭起来了。当他儿子听到之后，就伸出他的手，抓住他爸爸的手，然后就用他的手去拥抱他爸爸。两个人就开始哭哭哭哭。过了这段时间，父子成为最好的朋友，父子成为最好的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就看到神给我一个显示，我们怎样应付我们的问题。第一，他跟他的儿子说：“我完全无助，我完全找不到一个帮助。”他说：“儿子，你不明白的，我没有经历过爸爸的爱，我不知道爸爸的爱是怎样的。”他承认自己有问题。第一个重点，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们要承认我有问题，不可以否认，不可以逃避，不可以埋怨人家，我有问题。然后呢，他来到他的儿子的面前认罪悔改。他说：“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位好的爸爸。”他认罪，他认罪，他承认自己有问题，然后他认罪。然后第三点，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跟他的儿子说：“我要成为一个好的爸爸。” 第三个重点是做一个决定，我要改变，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第四呢，他说，儿子啊，帮助我啊。什么意思呢？他请求儿子的帮助，意思说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希望要求人家的帮助。最后呢，他们两个拥抱在一起，意思说我们要用行动来肯定我们的决定。今天晚上我要给你们了解的就是这五个很重要的方式，怎样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逃避，不是埋怨人家，不是隐藏我们的问题。我们第一要承认自己有问题，第二我们要认罪悔改，第三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第四我们要请求人家的帮助，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行动来表达。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看到这五个重点，很奇妙的，神又用他的真理啊，来给我看到，他所说的是有圣经的真理的根基。所以我从哪里看到呢？从尼希米，尼希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这个圣经，尼希米，尼希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原语如下：阿达必斯王20年的祭司刘业，我在苏沙城的宫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拉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列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列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太城里面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毁灭毁，城门被火的焚烧。尼希米先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从他的弟兄当中，他看到了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听到什么和看到什么呢？第一，他听到以色列人、犹太人被人家的凌辱，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看不起。还有呢，他们有受到灾难，就是说他们面对蛮严重的问题。第三呢，耶路撒冷的城门城墙都被毁灭，没有安全，敌人随时可以攻击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但是尼希米的态度是怎样呢？他承认犹太人有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华人中国人的背景，如果你是新加坡人更糟糕，那个家书的态度我们的什么呢？为了面子啊，为了面子啊，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有问题的，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们有问题的，对不对？对不对？ 我们通常都会隐藏的啊，特别是我们男人哦，啊，丈夫啊，通常不愿意给人家知道跟太太的问题有问题的。太太就不同哦，有问题要很直接跟你老公说，我们要解决问题哦。丈夫哪里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啊，我有给你吃，你给你穿了，哪里有问题哦？对不对？特别是我们男人啊，很怕啊失去我们的面子的哦。对不起啊，我也是男人，所以我可以代表你们这样的分享啊。我相信姐妹们都会认同到是事实的哦。我们男人是不愿意面对问题的，所以我通常都会隐藏。但是圣经的教导呢，我们要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里面，很透明的敞开我们自己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逃避，继续的隐藏，我们就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有嫉妒的态度，如果你不承认你自己有嫉妒，否认，你就有问题。所以承认很重要，就好像刚才那个爸爸，他跟他的儿子说，他真的不懂得怎样去处理，无助，承认他自己有问题，没有经历过爸爸的爱。所以你心里同样的很理解到以色列的情况，也知道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刚才我讲的三个问题，然后第四章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他说什么呢？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的面前里面，今世祈祷。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夜施慈爱，愿你睁开你的眼睛啊，用你的耳朵去听你仆人昼夜在你的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夫家都有罪了。所以承认自己有问题，承认以色列有问题，第二步骤是什么呢？他来到神的面前里面认罪悔改，他来到神的面前里面进食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自己的认罪，代表以色列人的认罪，包括代表他的祖先的认罪。所以这个来到神的面前面认罪悔改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所以他祷告祈求，祷告祈求就是认同到他有这种谦卑的态度，知道自己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骄傲的人就会说，哼，我自己可以解决，对不对？我为什么需要上帝呢？一个人没有上帝的人，他也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感谢主，当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时我在大学里面读第一年，差不多年尾的时候，过一年的时间我就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当我有上帝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的依靠，我知道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不是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我有上帝在我的旁边，我有圣灵在我的旁边， 我有一个很大的依靠。所以呢，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你要知道圣灵已经在你的旁边，所以我们就要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把这个事情交给主耶稣基督。然后第二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到十八节，尼西米跟他的同胞说，来吧，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跟他的同工，他跟犹太人说，来吧，我们要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他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要重建耶路撒冷。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毁灭的焚烧，他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要去重建这个地方。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时常跟夫妻两个人说，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不好，要到了离婚的情况，我时常鼓励他们，你们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同样的心态或者态度。什么态度呢？我要挽救我们的婚姻。所以当你开口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哦，不要说离婚就离婚哦。当你说离婚就离婚的时候啊，双方都会说好了，离婚就离婚哦，对不对？所以呢，我时常跟很多夫妻说，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啊，第一样事情你回应是说，我们要挽救我们的婚姻。挽救，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有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挽救我们的关系。如果你欠人家的钱，第一个回应不要说死了，啊，你说死啊，你就放弃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小心呢，你真的会做这个傻事的。为什么是傻事呢？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利把生命取掉的，你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曾经在教会里面结过婚啊，你会跟你的配偶说，英文说 till death do you part， 直到死的时候我们才分离的哦。圣经也讲到啊，当神所连接的没有人把它分开的哦，你明白吗？前几个礼拜我去槟城为对新的夫妻啊婚姻主持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啊，没有人跟他分开的。我也跟他的爸爸两方面的家长说，你们做家长的也不能够分开他们的啊，哈，神都不分开啊，你们不能分开。所以你自己可以把你的命取掉吗？你也不能够分开的，不但只是个傻的事情，一个罪啊，啊，以为你离开就解决问题啊，你知道吗？你犯了罪啊，会去地狱的哦，那边更加困难的呢。你要去吗？不要哦，我不要去哦。所以我不可以把我的生命啊拿掉。我们要做个决定，我要挽救我的生命，我要挽救我这种坏的习惯。不管是什么问题，最重要你要做一个决定，我要挽回这个问题。第三决定，然后呢，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要重建耶路撒冷。 尼西米是一位先知，还有呢，他也是国王旁边一个很重要的助手。每一次国王要喝酒的时候啊，他就先喝一点点，看有没有毒，有毒他就死先哦，对不对？所以国王就不会被伤害，他的责任是维护国王，他跟国王很亲近的，就是说他一个很棒的人。虽然他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个很棒的人，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他知道他一定要请求国王的帮助，所以他就跟国王说，提出他的问题，然后国王就给他一个诏书，这个诏书就传达给那个省的省长，让省的省长呢供应给犹太人所有的资源，这里就讲到他的木材等等，去建立这个城墙。尼西米知道他个人有这样的力量，但是不足，他还需要人家的帮助。我在服事里面已经有40年，我这几天有跟这个全备福音上人团契分享，我说在这40年里面呢，神给我做很多的工作，神给我做很多的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蛮大的，我的服事都是蛮大的。1979年，那个时候我是27岁，30多年，35年前，36年前，36年前，那个时候我27岁，神就给我一个意向，去开拓一个关怀的工作。那关怀工作叫做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是全马最大的一个关怀的组织。当我离开那个服事的时候啊，总共我有78位同工，专职的同工，专职意思说他们每个月都有工资的，全时间的78位，哦，多过你们了大家。这些都是专职的。我24岁呢，大学毕业过后回到万劳，我就开拓了一个教会，就好像你们这样开教会。我24岁的时候就开始开教会，然后27岁呢就成立这个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每一年的开支啊超过几百万的，不是小数目的，几百万的哦，要养这78位同工的哦，要给他们工资的哦，很不容易啦。每一个月我在想啊，神啊，你要供应哦，没有供应啊，没有薪水啊，没有饭吃的哦，很严重的哦。所以呢，神真的他的恩典很足够，但是呢，我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教会的帮助，我自己做不到。在马来西亚福音联谊会也是一样，我有18位同工，每一年的开支也是蛮多，也超过100万，我也要开口叫人家的帮助。给你们分享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很多年前我刚刚从美国回来，不到几天又要飞去香港，在一个神学里面做培训。那个晚上还没有飞过去的时候呢，我就不小心在我的洗手间冲凉房里面冲凉的时候跌倒，就伤害到我的这个膝盖，痛得很厉害，放住都痛。 师母就问我说，不如你就取消这个旅程，不要去。但是我说不能够，除了香港呢，然后过了香港我要去到温州去分享。那个时候我也很关注我自己的经费，很多钱都要自己出的，我所以我就不愿意从香港飞到温州，因为香港飞去温州就算是国际的，所以我就决定啊，坐那个火车去到广州，然后从广州飞过去，便宜了嘛，便宜很多了，比较麻烦一点哦，对不对啊？但是我就上到了那脚的时候很辛苦的，我还是去，坐在轮椅没关系，但是还是痛。到机场的时候有人来接我的，那个没有问题，在香港。然后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啊，要去广州，我坐火车直接去广州。我你说我带了我的皮箱我的电脑，一个人坐在轮椅呢，那脚就这样痛啊，很辛苦的。当我到达广州的时候啊，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啊，我就以为从那边可以坐的是去那个机场哦。一到的时候整个火车站在装修啊，他说那个的士站啊在1公里外啊，1公里哦，找不到的士去那个地方哦，糟糕不糟糕呢？但是呢我知道我一定要叫人家的帮助，所以我就开口跟一个公安保安，这个女人，我说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呢？她真的有这种的爱心，她就推我1公里。你说如果我为了面子啊不叫人家帮助我啊，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的。特别是这几年，我以前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用拐杖啊我还可以跑的，这几年呢、啊、我这个肩膀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力，所以我就不能够用拐杖，所以要上楼上都不容易，都要人家抬我上去。你说如果你的教会在楼上啊，我就跟 Dominic 问 Dominic 你的教会在楼下或者在楼上，他说在楼下啊，我就感谢主。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叫 Dominic 你要找4个人来抬我上去的、哦、啊，我一定要的。如果你不找人家的帮助啊，你永远不能够经历到享受得到。我到了万里长城啊，哇，看到万里长城这样漂亮哦，但是要上去啊，哎呦，如果你去过万里长城你知道很辛苦的上去，但是我要上去看，我来到这么哪里来到啊，这样漂亮，为了最后什么呢？叫人家抬我上去哦，不要管人家看哦，你看你的事了，我不管了，我要上去。如果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永远看不到万里长城，你明白吗？有时要叫人家的帮助。最奇妙的，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我时常跟人家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神给我3个儿子。为2个儿子过了差不多5年了，师母和我就祷告祈求主给我们一个女儿咯，我们就祷告咯，最后啊又是男的，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几年前师母就跟我说，这次我们家庭的旅行啊，一起去旅行啊，不如去沙劳越，那个地方叫做穆鲁山洞。我说什么啊，叫我去穆鲁山洞，那个这样偏僻的地方要坐小型的飞机才飞到个山林里面，然后从那个地方住的地方、啊、要跑3个公里啊才来到那个山洞的，我平常人都不要去啊，你叫我去坐在轮椅啊，那个山路啊。但是师父说 没关系啦，我们帮助你啦。师母这样喜欢去，我说好了好了，我就跟你们去喽。真的、哦，去那个山洞啊里面啊，除了里面呢，每一个晚上5点钟到6点钟啊，100万只的蝙蝠飞出来啊，很漂亮的，好像龙这样的哦啊，你们有看过啊？好像很漂亮的哦。第二下午去的时候下雨了，没有出来哦。第二天又去过哦，然后我们又要再坐小船啊，在河流啊，去一个另外一个山洞哦。那个山洞很高的哦，要爬总共200个梯才到的，也很多很水，很不容易的。我的孩子就说：“爸爸，不要怕，我来帮助你。”我的大儿子跟第二儿子呢，两个人就用他两个人的肩膀抬着我上去。我的第三个儿子呢，最小的儿子呢，就拿我的轮椅。那个时候我才说：“啊，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神给我三个儿子。”我能够经历到这个山洞里面很漂亮的环境，为什么呢？我愿意找人家的帮助，我能够去到世界各地。你真的不相信的，王牧师除了南美洲没有去过啊，全世界的州啊都去过，阿富汗都去过，你们不敢去的哦。你们不敢去到阿富汗啊，我都去过阿富汗的难民的住的地方。外蒙古你们也没有不敢去的，我也去过外蒙古，非洲的国家。你会想怎样应付呢？因为我开口叫人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有可能我们会有问题，你自己一个人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通常一个人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请求人家的帮助。感谢主，我们有教会，教会就是个家，这个家的成员就是我们的帮助。你看到Dr. Guan你的姐妹，我真的有时看到哇，他们这样忙的人能够享受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让啊？他说有时要关那个 clinic 去探访人家，为何呢？我一个朋友槟城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呢去槟城的时候去探访这个希望之家的 House of Hope， 这位姐妹是个大老板的太太来的，以前打高尔夫球啊是全马最棒那个女高尔夫球的，很有钱的啊，以前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的家是我的第二个家，啊，他的家啊，波鞋、BMW、Mercedes， 2间大房子左右啊，他左边那个比较小的卖了都600万，你说他的价钱贵不贵呢？住在最高上的地方。后来啊，波鞋都卖 ，BMW 卖 ，Mercedes 都卖。他驾什么车啊？你的 Camry 啊，比他更加好看。他还驾一个旧的那种 Camry， 多亚的 Camry。这位姐妹啊，放弃所有的东西，他去做关怀的工作，开了一个叫做“希望的之家”，帮助那个打步枪的那个地方啊 ，Rifle Range 那边啊，1000多家庭。的需要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们的爱，所以他要表达他们的爱。所以教会就是这种的家，由我们的属灵的爸爸妈妈来照顾你们。在外面找不到的，外面是什么呢？潮州音乐，咕叽咕叽叽啊，对不对？外面就是潮州音乐啊，啊，就是说自己顾自己的这种的态度啊。所以教会是个很好的 一个地方，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帮助，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开口哦。你不开口叫人家帮助，就没有人家帮助你的哦。啊，你隐藏你的问题，人家就不看到你的问题，就觉得你没有问题，就不需要帮助。所以请求人家的帮助很重要。然后呢，他不单只请求人家帮助，要用行动去表达。改变是要用行动的，如果改变不用行动，做不了的。一位电影的艺人很出名的啊，如果他下次有机会来马来西亚啊，介绍给你们做一个布道会。他的这个姐妹叫做梁依琳，你们听过梁依琳吗？有没有听过？1991年、92年那年很出名的啊，都是做古装的啊，最近在电视也有了，很出名的一个女明星。你知道做明星很好活，人家以为做明星很好哦。他说：“王牧师啊，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啊，有时2天3天都不能够睡觉的，坐在那边呢、啊，睡几分钟又去拍的，很辛苦的。一有时间的时候做什么呢？打麻将的，24小时打麻将的，这样浪费时间的哦。还有呢，他一天啊抽2包烟的。”一天抽2包烟，40支烟，抽烟。后来他信主了，信主过后他还有抽烟哦。有一天神圣灵的感动呢，跟他说你要抽，要放下，戒这个烟。他还跟神啊讨论，神啊，让我抽最后一支。神也让他抽最后一支了。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让他了，他是自己做主的，他就决定要戒烟。所以呢，我要跟你们说，我们要用行动，他用行动来肯定我以后就不要抽烟。不单止他能够戒烟，他最后能够进入这个神召会的神学院去读神学，今天服侍主。所以我们要用行动来表达啊，你说我有问题，教会的弟兄、教会的长老辅导你应该怎样做，你要听从他们的话；传道辅导你要你怎样做，你一定要听从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用行动去做呢，就做不到的。所以这个三个很重要的，这个五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有问题；第二，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里面认罪悔改；第三，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第四呢，要求人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时常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或者一个普通的平信徒，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位的属灵的爸爸和属灵的妈妈。为什么呢？这位属灵的爸爸、属灵的妈妈就会成为你的帮助。你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你的属灵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两个夫妻呢，最好找一对夫妻成为你们的爸爸妈妈。他夫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啊，早一点去处理呢，你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教会有小组，参加小组，属于这个小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为了你的好。不要说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啊，你说你没有时间，Dr. Guan，你的时间在哪里啊？另外一个 Dr. Chen 是吊眼的 Dr. Chen， 跟你那年纪差不多，比你年轻轻一点。 Dr. Chen 也是我的学生，我每2个月去试吊眼培训3个晚上，他呢就关他的医疗所，早通常是9点关的，他7点关， 来参加我的培训。你知道这位医生就好像 Dr. 关在斯兰巴，他一天里面呢有100多个病人的，我厉害不厉害呀、啊？早上6:30呢就开门的我，哦，真的，一开门的时候啊就有人的咯。因为每我们2个月我就去看他一次，我去教课的时候然后去看他，因为他给我的药，给我的检查。啊，他说王牧师，你不要去中央医院那边，你就来我的他供应给我，对，他照顾我。每次啊，关了门啊，我去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一个时间，关了门就出来了。一开了一个小小的门了，就有人排队了。他啊，每个星期啊，找时间去探访，所以很多人啊，被他带信主了，因为他为他们祷告我，看病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我。啊，所以他就去做探访的工作，一直是教会的执事，又参加培训。有没有时间呢？有谁有给他更忙呢？你跟董德官，你跟董德官这样忙吗？我不相信你可以跟得上。如果他能够找到时间，你找不到时间了。问题是你要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个决定，因为这个小组呢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呢从里面有人的帮助，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你有问题没有问题，或者你的婚姻家庭有没有问题，你的个人的情感有没有问题，你心理上有没有问题，你的经济上财务上有没有问题，你在工作上有没有问题，包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面对一些的问题。思考一下，我用怎样的态度来回应，我用怎样态度来回应，是不是逃避呢？是不是埋怨呢？思考一下。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帮助，一个指导，一个很现实，一个中年人所面对的问题，王牧师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怎样得着帮助？还有呢，圣经里面尼西米先知，一个很棒的人，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不能够解决个问题，他是要神的帮助，也是要人的帮助。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如果你有问题，神差遣他的圣灵来到我们的旁边，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帮助。问题就是你愿意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哦，卡拉巴卡山达，哦，拉巴卡山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听到你的信息，我们也知道神的美意，不单止你拣选了我们，你也给我们一个道路，让我们进入这个有真理的道路。主，你是爱我们的，你不会让我们随随便便的就放弃，你在跟进我们的问题，你在维护我们，你也同样的在供应我们的需要。主，我祈求你今天晚上让你的话语浇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给他们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拣选的孩子， 神是爱我们的，神要给我们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主啊，不单止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经历到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这是你的美意。主，今天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有问题，我们无需要逃避和否认，我们知道主你已经开了路，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主，我祈求你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坚强的心态，知道有主在我们的旁边和他的帮助，我们都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主，给他们力量能够坚持下去，也给他们力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有问题，祈求主耶稣基督供应人的帮助。主啊，当我们真正的看不到前面的开路的时候，今天从你的话语我们知道神已经开了路，我们就跑进这个路。哈利路亚。主啊，继续在我们当中的工作，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力量能够克服，能够为这个问题交在神的手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你的恩典。主啊，加强我们的信心，知道你是伟大的、万能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做得到的。给我们信心，知道神是能够的。哈利路亚。也祈求主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属灵的爸爸妈妈，特别能够在教会里面得着教会的领袖的帮助和指导，愿意跟从他们，相信他们，愿意做对的事情，跑入神的真理里面，跟从神的指导。谢谢主耶稣基督，让你圣灵的工作继续的降临在我们生命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